穿你送的那件毛衣，只敢欺骗自己。冬天比较快过去，所以来不及穿你。我从来不敢打开装满你的抽屉，只敢反锁自己。任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所以忘记打开你。月半弯，伴着每对恋人拥抱背影，不想看，却又把幸福都映在眼里。是羡慕还是妒忌？我不懂沉寂。一年之间，发现你的爱情竟然不见。这几年，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。之前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夜我哭了好几遍，靠得再近也是种亏欠。我不是你随随便可以敷衍。装满你的抽屉，只敢反锁自己。任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所以忘记打开你。月半弯，伴着每对恋人拥抱背影，不想看，却又把幸福都映在眼里。是羡慕还是妒忌？我不懂沉寂。之前发现你的爱情竟然不见，这几年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，空洞的可怜。一年之前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夜我哭了好几遍，靠得再近也是种亏欠。我不是你随随便可以敷衍。一年之前发现你的爱情竟然不见，这几年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，空洞的可怜。一年之前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年